智是觉悟的意思，学佛就是学觉悟，即是破迷开悟，觉悟的心就是菩萨心。相反的，迷惑颠倒的心就是轮回心，以轮回心修一切善法都不能够出轮回。就算得福报，好像经常讲的三界六道之中，福报最大的无过于大梵天王。大梵天王仲是凡夫，冇办法超越六道，福报享尽咗，仲系会堕轮回，呢啲系唔够劲嘅。学佛要有一个觉悟嘅心，觉心就系清净心，所以学佛嘅人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净心。 清净心就系觉心，心底里边冇疑惑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以清净心生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你从事任何的行业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都是在修清净心。保持清净心就是菩萨所修的六道万行。 可见得菩萨行并没有离开生活，就以自己现前生活方式以及工作中修成圆满的菩萨行，并不一定要换生活方式或者是工作环境，咁就错啦。咁唔係大乘佛法。大乘经论中时常讲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我哋要深深体会呢个意思。生活方式、工作性质、工作方法唔同嘅人，亦都可以圆圆满满嘅修菩萨行，成就圆满嘅菩萨道。咁样先至显示出理事事事无碍。 菩萨心係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菩萨行是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现前即得幸福美满快乐。 菩萨和凡夫的差别在于凡夫只照顾自己，菩萨就念念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虽然勤劳的工作，心里面不住相，不分别，所以是作而无做，无作而做。亦就是讲，虽然做了，心里面就若无其事，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光明的。这些是菩萨和凡夫不同的地方。凡夫做事总离不开分别、执着、有修有得，只要有这个念头就是迷情执着，但是离不开迷情执，就决定不能够超越轮回，因此不能够修行正果。不要说是大成果位，连小成初果亦都无份，就是念佛亦都不能够往生。 念佛人往生的条件就是身心清净，心对世界、对六道里面如果还有丝毫情执而不能够放下，就不能够往生。 这一点是真正希望往生的人能够不知道。至于三界六道里面的生活和超越三界之外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必须很透彻的理解，然后只能够将轮回舍去，直取佛菩萨的成就。人如果是不能够离开三界，他的生活范围就局限在六道轮回之内，生活的空间非常小，当然他的生活就很苦。譬如大梵天王，他是六道里面生活空间最大的，但是不能够超越六道。我们今日得人身，在六道里面就更加可怜。我们生活的范围不能够离开地球。如果是畜生道，譬如人家养的一只狗，他的生活范围不能够离开一户人家。你就明白，在六道里面层次越低，生活范围就越小，就越可怜。这些是佛为什么教我们要成佛成菩萨的道理。在六道里面总免不了舍身受身的生死过渡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积得无量寿，永远无生死。身体的相状随着一切众生的意念而起变化，就好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道，就言什么身。孙悟空能有72变，世间人非常羡慕， 诸佛菩萨的变化无量无边，不是一切人想象得到的。还有殊胜的果报和幸福的生活，我们为什么不要？如果真的希望得到，那就必须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以清净心老实念佛，这一生一定成就，绝不空过。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够往生？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，亦是一个大问题。古德说，念佛法门乃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。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有两三个往生？原因究竟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古人看错了，讲错了？其实古大德没有讲错，亦没有看错。念佛求生却不能够生净土，原因都是自己。归纳其中的因素分为两大类。 一是对于净宗的理论、方法和境界并不清楚，修学的时候有怀疑、有夹杂、有间断，于是功夫不得力。二，虽然对于净宗的理论、方法与境界相当明了，但是没有彻底放低世缘，于是临终的时候产生了阻力，障碍往生非常可惜。 世间流通的一本书，古本称为《戚宗尊量》，后人就以白话文重写，改称《戚宗须知》，一般人都能够睇得明白。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教念佛人临终的时候，家亲眷属最好能够避开，以免触动亲情而将稀有难逢的姻缘障碍住了，真是可惜。由此可知，几个人能够保证临终无障缘，不要说过去生，就是这一生我们同众生结的恩恩怨怨实在太多，这些恩亲债主时时刻刻心存报复，所以处处有魔障，自己修行功夫如果不是真正的得力，临终往往就被他们障碍，造成极大的遗憾。因此平时我们必须成就真实的功夫，才能够超越障碍，达到往生净土的目的。那其中最紧要的就是觉悟。 要认识娑婆世界六道轮回真正是苦，决定不能够再住，决心要离开。认识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实的成就，是究竟离苦得乐，是我们一生了生死出三界不退成佛的不二法门。要真正相信这一生中一定可以证得，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低，让自己的清净心显露，清净心中一丝不挂。 世间人所贪恋的财富、功名、富贵、地位、权势、物质和精神种种享受，乃至于亲情，全部是魔障，不能不舍弃，不能不放下，这样对自己求生净土就没有障碍。谭虚法师的念佛论后面记载谭老亲眼睇见的几个往生的例子，我特别截录出来，再附上老法师在佛七中的开示。其中有弟涵老法师的两个徒弟，一位参禅的，一位念佛的。还有老法师早年在头陀寺当住持的时候，寺庙里面有一只大公鸡念佛往生的事迹，这些是近代往生真实的事例，合印小册子流通。我们仔细观察这几位善知识，他们走得为什么那么潇洒自在？无他的，就是他们真正将世缘放下，所以不单止预知时节，而且没有病苦，又企住走的，又坐住走的。这个真是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的大事因缘，绝对不是三界中大梵天王能够相比的。 我哋要认识清楚，真正发愿，以呢几个人作榜样，向佢哋学习。佢能够成就，我点解唔能够成就？一定要将自己唔能够成就嘅原因揾出嚟，消除佢，睇睇人哋成就嘅原因何在。我哋一定要学习，一定要具足。咁样我哋只能够喺呢一生决定得生净土，圆满成就佛法中所谓嘅大事因缘。自己成就必定能够感化众生，所以自行就为化他。身教现身说法，比言教嘅效果大好多，能令一切亲眼见者及听闻者生起觉悟嘅心，生起念佛求生嘅大愿。咁样嘅功德真正系无量无边，福慧自然都喺其中。谭老法师念佛论里面近代往生的三个例子，以及他在香港佛七中的开示，他亲眼见到念佛往生的例子，这些是佛法里面三转法轮中的作证传。我们见到听到不能够不承认。早年在台湾有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祈住往生，台北李济华老居士预知时至，为大众讲咗一个半小时嘅开示，同大家告别。落台之后，喺客厅梳化上坐住往生。呢啲系旧金山嘅金老居士，当日参加念佛会亲人所见。我哋特别截录出呢几位近代往生嘅实例，其中每一个人都走得咁自在潇洒，真正令学佛嘅人非常嘅羡慕。我哋都想有佢哋嘅成就。这个是真实的成就，绝对不似世间功名利禄的成就，都是虚妄不实在的。 就好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决定不实。 唯独念佛往生是真实的成就，是无与伦比的成就。学佛的人，尤其是念佛人，不可以不知道，不可以不求取。这些往生的人看起来都是非常平凡的人，他们能够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菩萨，就是作佛。这些的确是当生成就的佛法，稀有难逢的恩缘。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而在这一生中同生极乐国，将来大家都能够在西方净土聚会，以西方净土为我们共修的道场，进一步向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作弘法利生的工作，帮助弥陀，帮助诸佛如来接引一切众生，我们这一生就过得真正充实，真实的意义和价值。如果不能够往生，不要说是得到世间的功名富贵，即使得到佛法里面的禅定智慧，亦都是空过的。原因是不能够超越六道，就免不了长劫轮回。这个事实是我们应当警惕觉悟的。 看清楚这两个世界，为之看破，以后自能够舍娑婆取极乐，这个才是住真实位，只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才是得真实的利益。 佛弟经常这样教导我们，这些往生的大德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为我们证明佛所讲的完全是事实，绝非虚妄。我们应当自己认真努力修学，并且要将这些事实多些讲给人们听，令大家都了解这事实的真相，令大家都能够发心求生净土，咁只能够真正做到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 自古以来做人做事最紧要的就是诚信。世间法况者是这样，何况是佛法。学佛如果没有真诚没有信，决定不能够成就。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正宗尤其重视信、缘、行，为成就往生的三个必须条件。 在弥陀经中，藕益大师告诉我们，不单止经文正宗分明白显示信、缘、行三大段，即使在聚分、流通分里面亦具足了信、缘、行三段。而一切经开端首先是正信聚。 由此可知，信在修学宏传是几重要。中国古人讲，人无信则不能立足于社会，这些是我们必须明白的。我们对人对事一定要由诚信奠定坚实的基础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以智慧观察一件事，这件事如果是善事，就决定没有疑悔之心，应当尽心尽力去做。世出世间法，黑实而论，就是因果的相续上。善因一定有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，因果果因非常复杂。所以佛在花严经上讲，世界众生是无量因缘的相续上，因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因果循环，因果相续。离开因果，实无有一法可得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事实真相，只能够体会到万法无常，万法一如。佛在大乘经上讲， 一切法相有体空，了不可得。 我们所见到的相，都是因果的相续相。相续相能够持续几耐，决定于因缘。因缘相续，果报就相续。譬如以财富来讲，每个人都想发财，都想保持财富，而实际上是决定保持不住的，因为一切法了不可得。但是要令财富相续的时间长一点，可不可能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只要不断的收财布施的因，那财富的果报就不断的延迟。这些是真正明白事实真相的人。这个道理明白了，其他一切事理就可以此类推。如果因缘错了，果报就不能够延迟，就变质了。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即世间人所谓的真理。唯有佛菩萨对这些真相看得清楚，彻底明白，为一切众生讲出来，我们能够真诚的信守，就能够自求多福。福由哪里来？自己修善因，善果相续就是福。由此可知，一切法无断灭相，只有相续相，只有变化相，感应图自性性体相应。因为体是永恒不生不灭的，因此它所现的相亦是不会消失的。相只有转变，不会消灭。十法界的相没了，一真法界的相就现前。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上中讲转识成智，正中讲明心见性，正中讲一心不乱，都是修行正果的最高指导原则。如果要圆满达到这个目标，必须破二执。人我执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源，法我执就是十法界的缘起。所以我法二执如果破了，不单止超越六道轮回，十法界亦超越了， 咁只能够契入一真法界。花严经所讲， 比卢遮那佛嘅华藏世界，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嘅极乐世界，都属一真法界。呢个系大乘法师常讲嘅返本还原修行正果最终极嘅归宿，亦即系真实嘅大圆满。 修行落手处，金刚经上嘅教训非常重要。佛教我哋一定要离相离念，正如经常所讲， 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 换句说话讲，由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无论修学哪一种法门，都离不开离相离念的原则。小乘八个维持，四向四果，大乘五十一个维持，都是以离相离念的功夫深浅差别来讲的。这件事世尊在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的确是指导我们做人做事生活幸福美满自在快乐的最佳方针。贵在我们自己能够善巧运用，就是真正的修行。越是运用得恰当，运用得纯熟，不知不觉就契入佛菩萨的境界，就是转识成智，就是转迷成悟，就是转凡夫的生活为诸佛菩萨的生活。 凡夫的生活是六道轮回，诸佛菩萨的生活是游戏神通。凡夫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，而诸佛菩萨活动的空间乃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大乘经典里面描绘得淋漓尽致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仰慕不已。 佛同我们讲，这个境界绝不是诸佛菩萨的专利，是一切众生人人都有份的。只要自己真正觉悟，真正回头，依教奉行，没有一个不能够成就的。而修学的方法，金刚波耶所讲的是纲领，正中经论所讲的是细目，捉住纲领，依照细目在日常生活中锻炼，这个就是诸佛菩萨教我们最接近、最稳当、最圆满的超法入圣、成佛之道。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